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3兆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柯涵。哎，这个是咱们这个假期时间的第一期节目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么，欢迎我们的特邀嘉宾。 大家好，我叫宗汉。 对，他就是我的同学宗汉。这个前两天已经是入伏了，可以感觉到北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 嗯， 那么到夏日，你觉得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嘛，在寝室里开着空调订外卖看剧， 嗯， 然后睡觉。 对，那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经历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我已经经历了2个月了，大概之前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嗯嗯、对， 然后我现在呢，每天要进出健身房大概2个小时来弥补我那段时间的过错。 也就是说，你这样的生活带来的后果就是你胖了，对吧？ 嗯，看一下，谢谢。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也就是跟我们的夏日健身有关系，夏日减肥。 嗯、 因为到了夏天啊，女孩们就真的想穿好看的衣服，男孩们也想秀秀腹肌什么的。虽然你没有啊，但是 我有， 我相信你心里面是有这样的想法去秀的，是吧？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夏日该怎么去瘦身。 瘦身，我觉得不应该就是夏日瘦身，它是一个常态。因为胖也是一个常态，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尽可能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胖瘦其实是有那个家庭遗传因素的，对吧？ 对。 也就是说，如果其实你家一直以来上上下下都比较瘦的话，那其实你胖不了哪里去。 嗯。 很多人其实平时我们看起来都很瘦， 嗯、 但他们去医院体检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体脂含量是很高的。 对。 宗汉就来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你看咱们原来网上有一个段子， 嗯、 就是说胖子像猪一样、 嗯， 但你知道，其实猪的体脂含量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体脂这种东西啊，你不能说看它的外貌是怎么样来判定，它都是有一个科学计算方法的。 嗯、 减肥的很多人都会去从饮食上做一个很大的控制。 对，就像我平时的话，我想减肥的话就饿那么一两天，然后又狂吃一两天的，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如果你坚持真的做到的话，是有效果的。 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体脂含量过高这件事呢？ 因为比如说你摄入了脂肪、蛋白质，你不运动的话，它还会在体内继续转化成脂肪。 嗯， 所以说不见得你会瘦下来呢。而且有的时候就这样的一种减肥方式，会让身体的机能也会不太正常， 嗯、 最后造成一些营养不良的一些状态。 对，如果想减肥的话，光靠饿是完全不行的，还是要坚持去锻炼。之前有听说一个说法，有那种方式来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身材够不够标准， 对， 就是一个叫做 BMI， 我记得是。 其实这个国际上是有两种测量方式的， BMI 是一种， BMI 的意思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它呢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另一种方式呢就直接算体脂率，就是体内的脂肪量除以体重再乘100。男生和女生呢有不同的标准，你看男生在10到20岁之间呢，如果达到了25%以上那就是偏胖。女生不一样，如果超过33的话就算偏胖。 假如啊，我们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室友啊，他的身高是1.68米，那他的体重是55公斤，应该算是听起来算比较标准的一个 BMI 啊。那么他的这个 BMI 值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公式，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是吧，那算出来大概是在19.4左右，那他这个 BMI 值就是 很健康， 应该算是非常的健康了是吧。 对， 而且其实你看啊，女性她为什么她那个 BMI 值到了30呢？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女生她很多时候是需要脂肪去让她的身体去运作的，就是说她不能太瘦，就特别是腰这一块，她脂肪多一点的话会保护到她以后子宫这一块的东西，所以女生真的是不能过度的减肥。一般人的我们这个 BMI 值在什么样的区间算是比较健康的呢？ 一般人在18到23都会是正常的 BMI 值。 那么就是说我们将这个BMI 值维持在一个范围之后，然后再去进行锻炼，降低自己的体脂率，整个人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纤细和健康。我这里就有4个说法啊，让我们综合一起来和我们判判对错。第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他170公分，然后50公斤，身体的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MI 值是17，那他的这个 BMI 值算不算是标准呢？ 不算，咱们刚才说了18到23嘛。 对， 他这个属于偏瘦， 偏瘦了是吧？ 嗯。 那还有一个说法，如果说一个 BMI 值30的教练，他需不需要瘦身呢？ BMI 值30的健身教练，我觉得通常来说健身教练会比较壮，那他的对他脂肪含量应该相对来讲比较少，体重够，这个 BMI 值偏高是正常的，因为他肌肉含量也是很高的， 很高的是吧。所以说健身教练他们的 BMI 值稍微超那么一点，也但是他们的体脂是很低的，肌肉含量是完全够的，所以是没问题的。 没错。 那还有第三个说法， BMI 值比较低，体脂也相对比较低，这个说法对吗？ 咱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有人说看上去瘦但其实体脂率是偏高的，也就是说这个减肥呢只减了体重没有减体脂。 哦，对，所以很多时候那种饿瘦的人啊，他就是可能饿个一个星期，他体重瘦得非常快，可能瘦了5-6斤，但是之后再一喝水或者说再去吃一顿火锅，然后马上就回来了，这就是体脂率还是没有减到，只减到了体重的原因是吧？ 没错。 所以说 BMI 值与体脂率两个都标准才算是好身材，其实单纯的控制热量是并不会拥有好身材的，要吃动平衡才能拥有好身材。 很多方法，包括现在比较潮的那种，就是你去网上就找那个叫 Keep 的那个软件 Keep， 它里面会有教程。 对对对对，但是通常我做 Keep 第一二天的时候做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还比较能坚持，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动作怎么那么难，怎么那么累。但是平时我们很热门的就是还有一个平板支撑，这个东西非常累。 如果让你去保持一个最标准的平板支撑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可能连20秒都支撑不住。 对，它这个好像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非常苛刻的。首先你要腰要挺起来， 腰挺起来， 腰挺起来，你不能腰塌下去 啊。 然后呢，头要往上看 啊，就头不能看着自己的脚， 不能低，对。然后两个手要90度，手臂90度，然后肩跟这个肩膀，你只要找到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是两个脚尖着地， 脚尖着地， 对，你不能说是就 不能脚掌 啊，对，好多人都是脚掌着地，然后这么。脚也有一弧度，不可以的，就应该是脚尖点在地上。 那像我这种又不标准，然后做的又短的就不说了， 也嗨， 今天就跳过这个话题， 跳过这个话题吧。 其实平板支撑就是一个练核心的一个方式， 对， 就核心的话就是一个马甲线，还有我们男生的不是我们男生，你们男生的人鱼线的一个练的方式，对吧？ 对。 那最近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运动就是拳击。 拳击真正要开始练的话，你是要从一系列的心肺功能，就是耐力有氧运动上开始练习，长跑、 骑行，然后你的游泳、练肺活量，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充分。 所以说它看起来很酷，但是其实前期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复杂。 哎、对 啊，所以说练拳击的妹子们啊，一定要练好自己的心肺功能，再去尝试这项运动，不然应该是挺容易受伤的吧？这个运动，我觉得。 嗯。 那还有一个最近很火的是叫做普拉提，咱们学校下个学期的体育课也是有这一门课。 嗯。 男生有吗？ 没有， 男生没有是吧？ 没有， 女生有，但是我没有敢尝试，因为我的柔韧性嘛，就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难以启齿的。其实普拉提它就是咱们那个维密天使啊，用来保持自己核心力量和肌肉的一个诀窍之一。 嗯，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用到的器械特别少，你只需要一块瑜伽垫， 对， 然后在寝室你就可以自己做了。但是如果增强一下效果的话，用到那种弹力带、还有哑铃都是可以的，是吧？ 对，但是像柯涵这种，如果就是给你 keep， 你也不坚持让他做的话，这些家伙也是尽量少买，毕竟是钱是啊挣来的嘛。 好了， 对吧？ 跳过这个话题，不想跟宗汉聊天。 好好好， 健身这个东西不仅是要做运动，那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轻食主义？ 轻食主义它比较笼统，简单适量，然后健康均衡，就很多种。我晚上可能吃一个， 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进行轻食主义。 我是 是 偶尔 随机 的会进行轻食主义啊。对， 轻食主义它的来源我听说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因为那边人好像比较喜欢喝下午茶这个东西嘛。那他们下午茶的时候东西特别少，热量也比较低，然后能起到一个饱腹的作用，不会像有些人说下午特别饿，然后到晚上就大吃一顿，体内的那个脂肪啊就热量啊晚上又消耗不出去。所以说他们会选择在下午的时候再加一顿餐，那好像这个东西就是轻食主义的来源。现在我们很多女生在减肥的时候也会尝试这样的轻食主义，他们会选择去吃那种热量非常低的食物，保证我们不会摄入过多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少食多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对， 那么轻食主义和很多人减肥会用到的节食有什么不同？ 这个轻食主义呢，是在一定的热量限制之内尽量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 红薯算吗？ 红薯算。 我非常喜欢吃红薯。 香蕉，香蕉也算 啊。就这样的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 对，其实鸡蛋也算是一种饱腹感非常强的食物。 但是好像很多健身的人都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概念有一些错误。 嗯， 他们说卵磷脂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嗯， 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它只是叫卵磷脂，但没有它听起来的那么脂肪含量还是少的。 健身的人还是要适当的去吃一点蛋黄。 对，就像 蛋黄的营养其实非常高。 像咱们这种平时如果以瘦身为目的，或者简单的就是想养生的话，其实没必要那么控制，鸡蛋整个吃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正常体重的人来说，如果说你没有想要去特别的减太轻的话，你平时一周的话，你进行大概1到2天的这样的轻食，就是你一两天你只吃素，或者说只 对 这两天你吃东西吃少一点，就有一个说是清肠的这样一个道理在里边。 对，会有一个利于排除体内毒素的这个作用。 排毒，如果对于像我这样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是不是每周就可以增加呢？ 对，可以增加。胖是一种常态，所以轻食主义应该也成为一种常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饱腹感强的食物，就不要去说你去上网百度，你觉得上网百度说香蕉饱腹感强，鸡蛋饱腹感强，其实 吃10根香蕉，吃10个鸡蛋 啊。对，一个是这一点，还有一个饱腹感，它是一个感觉，每个人对于饱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 对，这个点我 要找到你吃两口你就不想吃了的东西。 很多人啊，他们的胃其实一个胃的大小是天生决定的。他那些大胃王，他们每天吃那么多东西，但是照样不会胖。 对， 所以说每个人他饱腹感是不同的，不能说是比如说我看宗汉今天吃了10根香蕉，他觉得他饱腹了，然后我也去吃10根，说不定我撑死了就 吃10根香蕉。 所以说每个人的饱腹感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自己来调整这个轻食的东西。女生平时特别喜欢吃水果沙拉，这个东西在寝室咱们可以做。买点水果，然后买个沙拉酱，然后浇上去拌一拌。 哎，那个柯涵啊，你知道沙拉酱的这个热量有多高吗？就是你想象不到，然后你吃了会后悔那种高。 那就是说水果沙拉里面不能放沙拉是吧？ 水果沙拉本 来 就是甜的。 老板来份水果沙拉，不要沙拉。 我建议，因为好多 姑娘们会去买沙拉吃， 嗯， 然后她买完以后，我要千岛酱，我要蛋黄酱， 真的非常 沙拉酱是好吃，但那个热量非常高。 哦， 但其实有一种既好吃，然后它那个热量小的那种拌料，一个呢是这个，油醋汁儿。 可是那个拌水果非常的重口啊。 水果你可以用酱油去拌， 可是好重口啊！宗焕这样的重口味人士才能有这样的吃法，但是他的说法还是对的， 对， 确实沙拉酱跟千岛酱热量是非常高。对，咱们在寝室啊，咱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去做什么水煮的鸡胸肉啊，做什么三文鱼啊，也没地儿放，就变成熟了的三文鱼到时候。 嗯， 所以说，在寝室的我们平时就还是只能吃一点。多吃一点水果， 对， 还有去出去吃饭的时候呢，点一些素菜， 对，又或者是少出去吃饭。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原来减肥的那段时间，就虽然说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我觉得自己油脂真的是变得少了一点，就是那段时间我是出去吃饭，然后呢，但是饭店他不会管你胖不胖呀，他就是照样给你上油， 对， 然后我就在旁边那个碗里啊就倒了一碗水，然后每次吃之前呢，我就拿那个菜去把那个水里就过一遍，你知道吧，然后再吃。真的，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那碗水已经变成一碗油了。所以说平时我们摄入的油真的是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进来的。 其实刚才柯涵说的那个蘸水的那个比较痛苦，你想哪有这个饭店的菜拿水过一遍那多难吃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去蘸醋。 又蘸醋，你怎么每天都离不开酱油和醋啊？ 因为醋这种东西它本来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它是可以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后它会帮你分解体内的糖。对，一个是醋，苹果、柠檬这些东西带有酸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如果不知道搭配的人呢，这里有一款 APP 就可以推荐，就像之前的 KEEP 一样，它叫轻食主义，它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的一款轻食菜谱。如果我们在学校或者说是你是一个上班族，平时不知道该怎么去定制这个你的自己的菜谱的时候，你就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去看看上面有什么推荐。那其实女生们的梦想就是瘦成一道闪电， 对， 男生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每年光顾维密秀，然后挑选我上半年下半年每个月的女友都是谁。 维密秀真的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大火的一个东西，每年到维密秀这段时间，所有的头条啊都是被他们占领。哎，我有听说他们秀之前，他们两周是每天要进行至少4个小时的锻炼的，也就是说他们半天的时间都泡在健身房，然后来维持身材进行一场秀。所以说他们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一群女人。她们平时的一些健身的项目，就比如瑜伽、拳击，刚才说到的拳击，还有普拉提、跑步、芭蕾，这样一些适合女生的运动，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健身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饮食上其实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轻食主义非常的相似， 非常像， 基本就是只吃高蛋白的肉类，还有蔬菜，偶尔会吃一些水果。 我听说有一个他们的营养师在网上有透露说，他们每天要严格遵守的5个健身日常。 对， 第一个是什么？早餐是不是最关键的？ 对， 早餐它是提供了人每天需要最多热量的时候，所以每到假期，女孩们、男孩们就是早上睡过了，直接睡到1-2点起床，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对的。 对， 因为你起来的时候就直接开始吃午饭，晚上呢可能你吃了午饭2-3点，你5-6点又不饿，你到了8-9点的时候你开始饿，然后你又开始吃晚饭，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长胖的因素。那早餐就是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因为他说的是早餐最关键。我们中国人呢，说实话，早餐大部分的习惯是喝粥、豆脑、馄饨、鸡蛋汤这种东西， 甚至南方很多吃米饭 啊，对，吃米饭、 就是、 吃面， 碳水化合物非常高。 对，碳水化合物非常高，营养是有的，但有点过量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家这个维密的营养师呢推荐的早餐其实就是燕麦， 就很简单的燕麦。 对，很难吃，很简单的燕麦， 而且是不加任何糖分的燕麦。 对，一定是这样， 就是刚刚从那个地里面挖出来，然后就放到你桌上来吃的那样的燕麦。 真的也不太是这意思吧。 好，那还有一个健身的说法，健身的话你就不能吃米饭，不能吃面这样的碳水化合物非常高的东西。 哎， 那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对的。 是不对的，因为原来我的健身教练他是参加过健美比赛的那种，基本上每次他大剂量的这个运动完之后，他会吃1.5斤到2斤的面条， 1.5斤到2斤， 但是是盐水煮面条。 啊，就不加任何的， 不加东西，就是只有盐水， 哇， 补充它的碳水化合物，同时它还会喝一些蛋白粉这种东西、 啊、所以碳水化合物这个东西是我们每天不能缺少的。 对，如果你是需要去健身的同时保持身材，一定要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里米饭面食米粉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米粉是最不长肉的，其次是米饭，最长肉最长肉的是面食，甭管是馒头饼还是面条，它非常的长肉， 对， 它糖分含量太高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我反正喝粥吧，喝粥一定能减肥，其实并不是，粥 很有营养， 粥是 生病的病人都要喝粥， 营养有点多了。为什么生病的人要喝粥？因为粥太好消化了。过于好消化的东西，对于刚刚健完身的你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杀手，它会 就让你的身白健， 对，让你 说让你明天的身都白健了， 对对，让你身体很爽的把这个营养就补充回来了， 就都不用咀嚼。 对，所以尽量少喝粥，还是 说我们要避免重口味。其实一直都有在说到要避免那种重油、重盐、重辣的这样的东西带来的热量还有盐分也是非常高的。运动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是拉伸。 对，我还以为你要说吃饭呢。 想说忍住了。 忍住了。 这个拉伸呢、它有多重要呢？就很多姑娘说可能小腿是那种 肌肉型小腿， 肌肉球型腿，他的小腿肚子上面会特别特别粗，但脚腕呢他又 就还挺 还好。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在运动之后没有拉伸 够度的一个拉伸， 对，没有一个够量的一个拉伸的话，就会造成他的这个小腿上的肌肉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形状会不好看。 在健身房的时候听到就教练有说，每次健身之前其实是要进行15到20分钟的一个拉伸，你跑步之前都还要进行15到20分钟的一个拉伸，然后你整个健身之后你还要进行至少20分钟的拉伸。 对， 所以健身1个小时拉伸1个小时的说法就从这里来的。拉伸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不拉伸的话，你第二天手疼脚疼腰酸背疼的，就整个也没法进行第二天的健身运动了， 可以这么说。 那平时如果我想健身的话，我1周7天都去可以吗？ 没必要， 没必要， 1周大概4到5天最合适。 也就是说我还是要有3到4天去放纵一下。 不是放纵。是这两天的话你应该怎么说，休息，保持你这个充足的睡眠。然后很多人健完身以后会疼，就各种酸疼。 比如说我今天的右手就 其实在疼的时候是最应该对于你疼的那块肌肉进行训练的，它是乳酸堆积的一种现象，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进行训练的话，它会让这个乳酸在这个堆积的这个乳酸消耗的快一点，它就不会有那么酸，并且这个时候对于肌肉的这个增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这要健身的话一定要 劳逸结合， 你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要 给自己留一个休息的时间，不要故意为了瘦身去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比如说你不能傻饿，你饿到最后，其实很多网上那种很可怕的人就是因为最后得了厌食症。厌食症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可怕，你想想一个人他对于食物失去了自己的乐趣，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我感觉我的人生就没了，我 对 食物都没兴趣了。 不光失去兴趣，它会严重的话会威胁到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包括生命。 还是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一定要运动， 没错 吧。那今天我跟宗汉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夏日怎么去撩男神女神的这样一个减肥瘦身的办法。 对不起，我们聊的是如何变成男神女神。好吧，什么就撩啊，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如何变成男神女神让别人来撩的这样一个办法。 对，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后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柯涵， 我是宗汉， 再见，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晚安。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我们是念马封神榜，我是念念， 我是小马。 现在我们年轻人啊，几乎每天都在刷微博。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博主，叫微博搞笑排行榜。 嗯， 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博主已经将近有4000万的粉丝量了。 哇，真的超厉害！ 可不是，可比有些明星的粉丝量都多呢。而且关注他的呀，基本上也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今天呢，小念和小马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博主最新发布的5条榜单，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清凉。热门榜单第一条，你们专业有哪些学以致用的？第二条，朋友究竟做过哪些傻事儿能让你笑一年？第三，为了吃你究竟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第四，南方人来问一个问题，北方人来回答。第五，最近有什么歌曲是让你能单曲循环或者被洗脑的歌呢？ 那我们来看第一条，你们专业有哪些学以致用的趣事儿？那这条微博评论呢，达到了12万人的参与， 特别多呀。 哎，没错， 这个专业千千万万，这个评论下边也是。这个看第一条，他就说这个学医的不让请假，这个生病啊，他就说有病来教室，老师给你。这个就已经省了不少的， 真是术业有专攻。 是是是，省了不少的门诊啊，这些药物费。 那我们看第二条，学建筑的呢，不管走到哪里，找厕所和楼梯都是技术一流的， 专业本能的反应。 对， 这就是一个就是学到精致极点。 没错， 这一条就让我觉得很惊讶。他说学校每年中秋节的月饼都是食品学院的同学连夜赶制出来的。 那真是辛苦食品学院的同学了， 这个食品学院还管月饼的呢，这个有意思了。 那我们看下一条，哎，其实大家平时都会玩这个狼人杀的这个游戏，不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一群学心理学的人玩狼人杀，想想就好刺激呢。 这个玩的就不是表面，而是心理战了， 对， 是吧？ 走 心 了。 那我们俩小马跟小念呢，学的是播音，想想我们两个的专业有什么趣事儿呢？ 那应该是给七大姑八大姨，哎，他家孩子结婚了，我们去给做司仪吧。 啊，主持人，主持人也是这个专业的一部分。 嗯，没错。 第二条，朋友做过哪些傻事能让你笑一年的？这条评论呢是15万的热门评论，都说这个朋友多，傻事儿也多了。 哎，对，就奇葩到一起，那就炸开了锅。那我 每天都有趣儿。 哎，对，我们看到了第一条评论呢，说是入学第一天收拾完躺在床上，一哥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邯郸的呀。他说真的呀，咱宿舍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也是邯郸的。于是我坐起来戴上了眼镜看着他。 哎， 这就尴尬了。 对呀、啊， 就刚入学、刚开学，总是能发生很多趣事儿。 对，原来就是你啊！ 碰面 对， 就原来就是你呀、啊！ 对， 看到这下边，这也是说刚入学啊，大学第一堂英语课，这个舍友啊走错了教室。竟然还在那个班竞选上了科代表， 真的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 啊！就是优秀的人才哪儿都跑不掉，是吧？ 对对对， 不得不说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学霸。 嗯，那我们看下一条。哎，其实在寝室中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儿哈，就像这个网友说的哈，室友嫌手机屏幕太亮，他天天躺在床上戴着墨镜玩手机， 戴着墨镜。 这就太奇葩了吧！ 这就是我蒙上我的眼睛，世界就是黑暗的了。提醒你， 可以开 夜 光模式的， 戴眼镜硌着了就不好了。嗯嗯，下一条评论说的是，这个大学呀，总是有各地的人聚集在一块儿。两个用方言说话的同学，刚开学的时候，由于听不太清楚对方说什么，于是。用英文顺利地完成了交流。 哇，这一定是学霸吧？那英语至少得过四级了吧、 啊？这个普通话都省了，直接上来英文。 那我们看下一条哈，朋友高考考了210分，别人问他考了多少，他每次都说差点就考上211了。 天哪，这个就像之前讲的，我离637分只差那么一个点儿。我考了63.7分，这就是我离清华只差了那么一点儿、 对， 真的就是一个点儿。可是这个点儿啊， 真的是 差多， 对，有天壤之别呀。 这个210分跟211也是一个银河的距离，是吧？ 对对对， 太远了。差距太 其实我们在寝室啊，不包括我们在班级里，也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哈。 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小马就是两个人特别焦躁的在写论文，因为期末了。 嗯、哦，对。 然后我突然间就写到烦躁，我俩就躺着，我突然就对着小马说：“小马，我叫二狗子，你叫二大狗子行吗？” 我叫二狗子。 小马被我讲得一愣愣的，我说这人有毛病。 对，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二狗子呢？ 这 不太懂、啊、 自己是狗，为啥？因为那时候已经写了，都已经 对，我估计当时小念已经被论文快逼疯了， 因为太难了。 对对对对， 太难了。 对，哎，其实在我们寝室哈，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就会去早练生嘛。 对对， 有一次呢，有一次我醒的就比较早，然后我有个室友吧，他是就比较说方言，他是个唐山人。然后我早上醒了去了趟厕所，我刚下床，他就突然说：“你做啥呢？”真的当时给我们吓了一跳。然后我们经常拿这个梗逗他，就说：“哇，你真的是梦游太可怕了。” 这个梦游讲的都是唐山话。 对啊， 看来专业不到位啊。我们班好的梦游播的可都是新闻联播呢、哦、是吧？ 是是是， 专业加强， 对对对，这一定要加强一下专业了。 对对对，嗯嗯，要归正于普通话，我们学的专业是要讲普通话的。 嗯嗯嗯，那我们看第三条，为了吃你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条呢，大概有8万人的评论，可见吃货也不少呀。 这个世界之大，吃货必不可少。这看到这下边这一条评论我就给笑了啊！这咱们都是大学生，晚上宿舍关寝了，饿了，外卖送不进来了，怎么办呀？他说饿醒了，于是他冲了一包板蓝根。 那真是对身体也好，然后也充饥了。 是是是，就是养生了，养生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啊，我们这个宿舍楼就有一个零食屋，那我们经常是在晚上1-2点钟的时候约上几个好朋友舍友啊，跑到零食、对对对，去买一些薯片啊零食解解馋， 充饥啊。 嗯，那我们看下一条。哎呦，这个人可真厉害，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呀，不过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为了吃我给保安跪下，让他放我出门买夜宵。 吃，这就应了那句话，民以食为天。 哎， 为了吃我啥都能做。 对，啥都能做出来了。 这就是吃货的最高境。 那可能真的是太饿了。 是是是，我觉得小马你也是在我身边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 是，还行还行。 我还记得有一次外边下着大暴雨，小马躺在床上告诉我他饿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开始了，换衣服走人，冒着大雨我俩就沿街找吃的。这就是为了吃不顾一切，平时下个雨楼下拿个啥都不愿意，为了吃什么都能走。 哎，低调低调。 第四，南方人问一个问题，北方人来回答。我告诉大家，上了大学，这个南北方人住在一块儿，问题可就出来了， 故事可就来了。 小念呢是一个南方人， 小马是一个北方人， 这就是有一个激情的碰撞了。 对， 来，南方人来问北方人一个问题。 好嘞， 豆腐脑儿， 我 们吃的可是甜的呀，我 们吃咸的呀，这柠檬 甜的好吃呀，这也是我们之前经常在宿舍争论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看看网友有什么问题。 好， 南方的问北方说，哎，你们北方口渴的时候可以吃雪解渴？ 这就是南方人没见过雪。其实我听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哈，以前在红军这个长征的时候吧，没饭吃怎么办呀，就捧起一口雪垫在嘴里充充饥。 那我觉得我作为南方人啊，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雪也是很新奇，就是很奇特。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捧起了一把雪就舔了，你知道吗？ 怎么样，味道如何？ 其实我觉得没啥味儿，就跟那个老冰棍儿一样的。 哦， 知道吧？ 就是还甜的呗。 啊、嗯，还 行。其实我给大家说，我觉得这个冰是土味儿的。 好像是那个冰， 对对对，有一点泥土的气息， 挪开就是刨开后下边就是土。 对，其实我们北方人还有的时候挺不理解南方人的，因为在我们北方来说，每年冬天都会下雪，然后从小到大就是打雪仗呀、堆雪人，这都是我们常事儿啊。就我觉得你们南方没有雪，就缺失了一项乐趣。 可是我们南方四季如春呀，不那么冷也是不错的，是吧？ 嗯、 各有优势， 对，各有千秋。 南北方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呢？洗澡的问题。 哎，对，说起这洗澡的问题，我就想说说这个问题哈。 在我们是应该算一个宿舍、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北方人啊，可能是进惯了大澡堂，这个洗澡就特随意，就 也不能说随意吧，就是比较大众化嘛。 裹不裹浴巾就出浴了，南方姑娘见到北方姑娘，那就惊吓了呀。 对，吓一跳。 天哪，那个吼的，啊，是吧？就是这小马就习惯性就大澡堂去多了。 其实也不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嘛，那大家之间就是坦诚相待咯。就是其实 我们南方很含蓄的， 对对对，南方女孩还是 收敛一点， 对对对，很矜持，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 那肯定，那 对，很注重自己隐私。 是的是的。 那我们来看第五个榜单。第五个呢，说的是评论留下一首你最近循环单曲循环的歌曲或被洗脑的歌曲。那这条呢也是有29万人的评论， 看来最近大家都是歌迷呀。 啊对。 但是最近其实随着很多各大电视剧的热播，这种电视剧的插曲啊、片头呀、也是随之被推上了热搜啊。 对对对， 这些 也登上了这个热门榜单的顶峰。 对对对对，像这个就说了这个《楚乔传》的 哦， 电视剧了《星之夜》，这个邓紫棋唱的，对吧？讲起这个《楚乔传》，就这个大家最近都肯定很热门追的。 对 呀、 啊，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追剧， 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三生三世 十里 桃花》的凉凉，也是一样的， 对对，也是也是， 就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个歌曲所有的歌曲也是。 对， 受到了关注。 其实这个主题曲往往能把咱带进这个电视剧里。 对对对，就像昨天晚上的这个烟寻、 连 到了，他回到了烟北， 小世子 讲的那一句，先认识一下，我是你们的新王 烟寻。 这个随之响起的这个星之宴的这首歌就特别的应景， 就瞬间感觉超霸气。哇，我们的王回来了。 对对对，就特别有那种情感带入的那种、 千辛万苦多少年的等待终于回来了。 是是是，就我们每次听到这种电视剧的这种插曲，就往往就会随之想到这些画面。 对对对，那个代入感特别强、 就是、 就像我们身临其中，就像我们就是世子和世子一同啊，走过千辛万险， 这三年来的忍辱负重。 对, 对, 对, 对， 就是也想到了《三生三世》那时候的那个素素跳 诛仙台， 诛仙台这个凉凉的响起，是吧？ 对， 这也是随之火了一把。这个《楚乔传》最近也在热播，所以这首《星之宴》也是登上了我们的热单。 夜风吹乱月光，声如厨房，心有隐藏，谁人笑我悲苍，被命运折断了翅膀。 多嚣张，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我会越挫越强，这呼吸是热，这心跳是光，一点一滴眼要一生一世的跳亮，我眼中不 是最近也是热播的一个电视剧《 夏至未至》， 对它的主题曲，这个是《追光者》 啊，对，这是一个叫岑宁儿的人演唱的，那也是非常好听， 是 对，把我们带入一种回忆 青 春的感觉。 这个电视剧讲的就是高中的恋情，同班同学。 哦，你有看这部剧是吗？ 我有看过小说，但是电视剧也稍微看了一点，就看的这个热搜也是天天霸占这个微博热搜啊。 对，其实有很多像高中生啊、大学生啊、小学生啊都在看， 是 就是可能是一个小学生对高中恋情的憧憬，然后一个高中生对同龄人之间的， 现在高考完也结束了。 对， 就也很应景， 产生一种共鸣。 对，你看这个高考也刚结束，大家也都在报志愿，这个高考的小情侣们，这肯定就在琢磨着， 对，要经历 一 番磨难了，对， 能去一个城市吗？ 对， 这个， 说实在的，就是有的人就说毕业季是一个分手季， 但是这个夏至未至讲的可不是，这个人家从高中互相帮忙，这个一路走到了大学，这一起到了社会， 对， 后面经历了种种的困难。 没错，其实这还是一个蛮 是分开， 很青春，就很单纯的一种恋爱。 对，从一个高中到 社会，就是一种校园恋情嘛。 是， 但 是 结 局好像 对，结局可能不是太尽如人意，但 是很现实， 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其实往往生活中很多爱情没有说经过几年的磨砺，最终还能走到一起。但我们也希望就是 大家就是希望是美满的， 对， 就是， 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就希望这种不好的结局留在电视剧中就行了。 对， 我们现实中生活中的都是 甜甜满满的，像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是成双成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 最后推荐到的一首歌，这就不得不讲了。你有 freestyle 吗？来一段 freestyle 吧。 freestyle 的 freestyle 是 这个面条。这个随着中国有嘻哈的热播呀，这个节目上的这些歌曲，这些参赛选手也是随之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对对对，不得不说我最近还比较迷这个，连着三期我都是一直在追着看。对，我都是用流量看的。其实我不光开始 的 时候，对对对，我开始是因为想看吴亦凡咯，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在这些嘻哈歌手里面有很多人，他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了自己的歌词里面， 就是有经历过有些事儿才能看。 其实真的是经历过一些故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underground 歌手。 对，就是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故事。那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也是在榜单里你看一眼就看中的一首。 哎，对，我就看这个榜单我就恰好看到了一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哎，老大，来自我们 Bridg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写得很好， 也 就是 确实我被他带着呀，他天天都在我耳边放这首歌。 对， 但是仔细一听看这个听这个歌词确实写得好。人家一开头讲的是啥？ 我要法拉利，我要坐在跑车里， 但是这一切呢都得靠自己。爸爸妈妈给的只有一 条生命， 一条生命，一切的一切未来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 没错， 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仔细听这些 freestyle 啊，就背后还有哲理性的东西在。 对，他很多都是在讲一些自己的故事，讲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感悟， 就是也是相当于认真听的话，也是我们的人生哲言。 其实能在这些歌词里面得到一些人生启示，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还是像我们这些青年人吧，同龄人就有一些吧，相对追求于物质生活。但我们只能说的是，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应该是去自己努力，自己奋斗， 我们 自己去拼， 对， 靠自己去就是赚得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对对对，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用我们自己挣的钱去， 用自己的双手， 踏实。 对，你想，如果说这钱我们花出去的是我们自己挣了，哪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呢，问心无愧。 是是是，就是确实， 没错。 所以说，我们想要什么，通过自己的双手，爸爸妈妈只给我们一条命，未来的路靠我们自己走。 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念马封神榜也要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欢笑。 下期再见啦。 我想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真理，因为 Daddy Mommy 除了生命没东西给你，看我快乐的点着我说哈利路亚。爸爸妈妈我会吼了吼了像朵红花，我发誓要做老大，慢慢的学着做老大，才发现做到了老大，原来的我就是老大。老大就是气场，老大就是风流倜傥，老大会跟你撞上，老大成为了你我的梦想。老大说别老大不孝，整天做着老大梦，想当年老大就靠大脑买了第一台大众，就这个样子 fancy， 看我这 bounce 的不像样子。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梦境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灯阅读，操场 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Yeah.